系练心术。萨格拉琴面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系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 好，嚟到我哋练心术节目啊，咁由今集开始咧，咁我哋个节目咧就会安排咧系一个钟头一集嘅，咁亦都等大家咧可以系可以听得再仔细啲啦，同埋咧即系时间上面咧可以即系安排得会再容易啲咁样吓。咁当然啦，我哋个节目依然秉持住呢种专业与深入嘅呢一个嘅方向咧，咁所以咧即使时间短咗咧，就唔会偷工减料嘅吓。咁所以嘉宾咧依然咧都系声势宏大嘅。咁今日咧就我哋有中医博士啦 ，Vincent 啦咁样。咁啊 ，Vincent 咧就同我哋即系都唔系做咗一次节目噶啦，都好几次上咗嚟。佢系我哋之前有一集讲中医西医素食嗰集咧系。即破了我这个练心术纪录，一集可以有只是 YouTube 有萬多人听的，真的很夸张。所以今次我们继续邀请 Vincent 上来，今次我们的题目特别的，因为我们现在坊间经常都讲身心灵，而我跟 Vincent 聊的时候，我们聊什么题目好呢？ Vincent 就提出就不如讲中医身心灵。其实我都觉得挺可爱这个名字，究竟怎样为之中医的身心灵呢？ 即系我哋称之为身心灵嘅中医啦，中医身心灵系其实系一个比较现代啲嘅讲法啦，因为咧以前都唔系咁讲啦，以前我哋都会讲身心嘅，即系身心健康嗰啲咧，咁但系而家加埋个灵字啦，因为身心灵呢个字咧系而家近年即系好流行嘅讲法啦嘛，咁但系即系用喺医学上面咧，亦都有一系列嘅讲法叫身心灵医学嘅，咁 通常有呢一样嘢嘅身心灵医学， 即系而家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都会咁讲嘅，当然都系身心灵嘅呢个范畴里边。的知识其中用在医学上面就会这样认识啦，即觉得人的健康不是只是讲身心，要加上灵这样东西下去，那才是更加整全合一啦。而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师嘛，我就不嬲都在想，中医和身心灵有什么关系呢？即当我思考了很多年之后，我感觉就是其实中医根本一开头就已经是一个身心灵合一的医学来的，只不过它不是用这个名字去讲，它呢就用另一啲名字，身心不都有啦，身系指紧身体啦，我哋呢个有形嘅 body 啦，咁啊心就系讲紧我哋嘅嗰个内心，系讲紧我哋嘅感知嘅能力，包括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情绪嘅部分啦。咁而灵咧就系讲紧我哋嘅即系所谓灵魂呢个部分啊。咁而传统中医咧就唔讲灵或者灵魂啦，佢咧就用另一个名词，嗰、那个名词咧大家讲就知噶，我哋叫心神， 即系讲 神。 哦， 系啊，即系成日讲话你啊瞓得唔好啊，心神不安啊嗰啲咧，咁就中医系嗰个一个名词叫做心藏神，心里边藏住呢个神呢个东西。咁神咧的确真系可以同灵呢个字喺古籍上面系相通嘅。咁神同灵系都系嗰样嘢，都系指紧人嘅灵魂啦，或者魂魄啦，系。咁喺中医嘅经典，例如《黄帝内经》啦，2000多年前写成嗰本经典啦，就已经系好着重神呢个层面嘅论述嘅。咁尤其是系讲紧一个人点样嚟到呢个世界上面，咁除咗你有个形体之外，咁亦都要即系有呢个神进入咗身体里边之后，你先会成为一个人咯。呢个同我哋平时一般理解好简单嘅啫，即系真系如果呢个人就算你身体几正常，但系你死咗嘅时候，你身体就算点健康都好啦，咁你都系死咗咯。所以一个人唔系净系真系有身体有形嗰部分咯，亦都仲有一啲更加无形嘅层次嘅部分。 咁中医点样去睇呢一个部分？即系譬如话，当你哋去把脉嗰阵时，你点把个神出嚟？ 哎呀，真系噶，把脉咧，如果即系大家听过学中医嗰啲咧，会讲话把脉好重要睇。有胃有神有根，讲三样嘢嘅。 哦， 就讲话所谓胃有胃咧，胃系讲脾胃个胃。 系 讲话有胃气，即系睇呢个把完脉之后咧，啲脉嘅节律好唔好啊？有冇力啊？咁代表你个胃咧好唔好？胃唔好咧，你个人气血就唔好。 系， 然之后睇有冇神咁样讲噶。即係有冇神咧？真係講緊嗰啲脈嘅節律啊，咪比較一致啊？咁係真係講緊有冇所謂脈神呢樣嘢嘅？嗱，把脈係其中一個睇法啦，而甚至係講緊我哋平時最基本睇面色，就會講 望神啊。 望神 系啦，望神即系咧，中医睇人啲面色咧，又会睇人哋啲叫做气色啦，即系咧啊，唔同地方咩颜色啊，哦，你印堂发黑嗰啲咁啦，呢啲就系面色啦。咁但系咧睇望神咧 系 好重要噶，系望神最核心系讲眼神， 双目有神嗰啲，炯炯有神嗰啲， 真系因为讲你个情绪，你嗰个心神咧系直接喺嗰个眼神去显露出嚟。 哦，咁呢个系 嘅，呢个 感觉系都系真嘅。 所以又真系可以睇望神啦，亦都系你个神态啊、动作嗰啲咧。都是有神韵的，甚至我哋咧，例如睇舌诊啊，伸条脷出嚟望下嗰啲咧，都会讲埋条脷有冇神咁讲法嘅。 哦， 系啊，即系传统中医有好多呢啲嘅，即系有冇神嘅记载嘅。甚至又咁讲，我哋从养生嘅角度啦， 系 好着重系叫做养神嘅。 养神嘅， 系啊，所谓养神。 点为之养神咧？ 即系咧，我哋平时就系讲精神、精神嗰啲咧，嗰、那个字咧，即系传统嗰个精神咧，真系讲紧你嘅精气充足，你个神咧就能够好好地去呈现出嚟。 嗯， 即系意思咧，系讲两样嘢嘅。精咧系讲紧我哋身体嘅气血好唔好？咁气血都系一啲无形嘅嘢嚟嘅。咁、而啲无形嘅气血咧，又会生成一啲有形嘅身体嘅。咁、然之后咧，呢、这个身体嘅有形部分同无形嘅部分都好嘅话咧，你嘅嗰个神啦，先能够显露出嚟，你个人咧先可以做好嘢。咁呢啲叫做即系调养精神嘅问题。咁咧，例如喺《黄帝内经》咧有讲，按照住四季嘅规律啦，你要好好地点样调神嘅。有一篇文章叫做《四气调神大论》啊嘛，就话四时嘅季节点样去调神。例如佢讲咧，例如春天嘅时候，应该要咧啊松开个头发，着啲好松身嘅衣服。瞓醒嘅时候咧，喺个庭院外边咧慢慢行路啊，咁咧令到你嗰个心智可以慢慢即系升起。咁呢啲叫调神嘅作用。好有趣嘅，即系咧，所以成个《黄帝内经》咧系好着重一个人嘅即系精神点样可以健康，因为呢个神嘅健康啦，其实系一个可以称之为最高层次或者最深层次嘅医学嘅疗法嚟嘅。 系， 因为会觉得咧一切嘅嗰个疗愈啦，系同 由 神 开始系嘛， 系神开始系最 或者系甚至乎系最根本嘅嗰样东西。 Exactly， 最根本嗰样嘢。 吓，即系譬如我哋心理学咧，咁就即系其实我哋内在嗰、那个。我哋心理其實唔係個心理，其實唔係一個有形嘅東西嚟噶嘛。 係， 其實都係入邊同你自己一個嗰個所謂嘅我啦，我哋嗰個叫 self 有關啦。而呢個 self， 我覺得有時都好每個人嗰個 self 都唔一樣噶嚇，即係有時都係正等於 Vincent 所講，其實係咪就等於嗰個神嗰、那個靈？或者是我們內在我們所說的那個潛意識那個我、意識的我和我潛意識的我不一樣的嘛，所以潛意識的我呢可能又跟神很相似的。 是可以這樣說的，是、在《黃帝內經》就有講到，即神呢首先它是一個、來自天地的， 是 即本身呢你的神是怎樣來呢，就是你出世之前咁嚟自天地嘅精气，然之后咧就去叫加合埋一齐，就然之后咧就去到你嗰个有形嘅身体里边，之后你就会变成嗰个人啦。咁所以咧神嘅 都几灵性嘅呢、这个部分， 就是、非常灵性咯。即系中医咧系一个就好灵性嘅医学嚟嘅， 我 觉得。 但 系我 哋一般就以为唔系咁样。 即系佢系一个非宗教性嘅一种灵性嘅科学观咯。咁、而呢样嘢因为可能系中医经过咗即系咁多年嘅洗礼啦，大家就好怕去讲啲叫做即系灵性嘢啦，所以咧就开始放低啲，净系讲里边一啲身体嘅部分。咁但系真系好着重神嘅呢个部分嘅，因为咧头先话佢如果系接连呢个天地咧，咁其实天地会觉得哦，天有天嘅气，地有地嘅气。 系啊， 咁你攞到天地嘅气咧，咁你就可以帮你身体去医病啊嘛。咁、你有无穷力量噶、哦，咁如果你能够接到呢个心神，你就会有力量去医好病啦。如果你接唔到咧，咁你就医唔好病啦。所以咧，特別咧喺《黃帝內經》有一段文字咧，講一個小古仔嘅，就係講咧，問一個問題，假設咧有個人就嚟死啦，咁但係咧可能我哋中醫都醫到噶嘛，可能用啱咗正確方法去醫嘅，咁但係點解用正確藥物啊治療咧，佢都醫唔好咧？咁《黃帝內經》咧答咗三個字，好簡單，佢稱之為咧神不使啊，使係使者嗰個使啊。 哦， 就呢、是、个神不听使不听话， 系啊系啊系，我理解啊。 我觉得呢样嘢系 有好几 critical， 即系几重要嘅一点嚟嘅。 系啊，呢样嘢，佢我觉得我哋一般啲人成日话系呢啲系求生意志嗰啲啦，系咪？即系话你想唔想活落去啊？咁喺《黄帝内经》咧，佢有解落去嘅。佢就话咧，嗰个人咧，如果佢即系喺嗰个时就死嘅时候啦、你嘅嗰个人咧，仲系私欲无穷，仲系忧患不止。咁嗰个时候啦，你啲气血就会唔流通啦。咁之後咧，你個神咧點樣都發揮唔到佢嘅作用，咁之後佢就即係只可以離開啦咁樣。 你 令我忽然之间想起一个四字词语啊，咁又即系牵动到我除咗中医以外咧，我哋对应翻心理学嘅状况又系点咧？就系、是、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 系啦，神志不清嘅时候，譬如话当我哋对，譬如我呢一行咧，我对住一个 client 嘅时候咧，假设佢神志不清嘅时候，你点样同佢做任何心理治疗？都冇用噶，因为佢不能够翻去我自己嗰度嘛，系嘛，不能够知道佢系点样发生嘅，点样嘅一回事，连佢理解都不能理解。咁所以喺阿 Vincent 头先所提到就系、是，当佢可能去濒死嘅时候啦，或者去离流状态啦，佢都甚至乎冇办法可以去呢、這个神啊，完全冇办法可以 get 得到佢。你哋同佢做緊嘅東西，咁所以就唯有去離開啦。 係噶係噶，即係佢即係其實嗰個神本身係有呢一個療愈嘅能力啦。咁但係因為其實係連唔到佢啊，然之後佢又出唔翻嚟啊，係中間有啲障礙啊。頭先講個障礙咧，係話佢即係好多貪欲啊，好多擔心憂慮咧。咁嗰個層次咧係下一個層次問題啦，身心靈啊嘛。咁嗰個就叫心嘅層次嘅問題啦。就係佢嘅嗰個心，佢嘅嗰個情緒同埋嗰個思想問題。咁個情緒思想咧，中醫認為將呢啲叫稱之為情志嘅，情志係講緊情緒加埋思想，志係講緊咧意志嗰個志。咁啊，講開一個人情緒同埋思想咧，中醫認為啦，所有情緒思想咧都會影響人嘅血氣嘅流通嘅問題嘅。咁啊，例如多嘢諗咧，中醫咧就覺得思慮就會令到啲氣血咧打咗個結咁講嘅，即係好似唔通咁樣嘅。係，如果臨死嘅時候佢咧好多嘢諗，好擔心咧，裏邊啲氣血就唔通噶咯。咁唔通咧，佢就好似叫做失去咗載體啊，即係咧神咧係應該要喺身體裏面流通，但係啲氣血唔通，咁其實佢流唔到，佢就唔能夠同你可以去好好地交流相連咯，可以係。所以咧養神啦。就其實很多時候是養心，即係個意思咧，係從人生嘅嗰、那個 心神都係一齊一齊咁樣， 係啊，即係你分唔開嘅。咁而你點樣令到自己嗰個人嘅情緒啊、思想咧係比較好，咁裏邊啲氣血咧就正常流通，咁、那個人咧個神就會好啦。咁所以呢個係好有趣嘅一個醫學嚟嘅，即係咧佢唔係就係講人形體嘅問題噶，係真係都要有另一個層面咯，叫做自心自神咁係。 但是譬如说中医，譬如说用药也好，针灸也好，或者不同的疗法，即是中医方面的疗法，有怎样可以帮到他这个神可以回复原状或者疗愈这样呢？ 在中医的治病呢有不同层次的切入点的。所以呢我用一个古代的对于医学的层次的比喻呢，就讲说医生分三等的。就会讲说呢低层次的医生呢叫做下医治病。中医呢就治人。上醫治心咁講法嘅，咁咧就即係一般水平啦，低水平嘅醫生啦，就咧係醫病嘅。咁如果頭先講嘅話，可能用藥啊、各種治療方法、針灸啊呢啲嘢咧，通常係針對醫病嗰個層次。 係啊，係啊，係啊， 個病要解決咗先好翻先。 而亦都係我哋。overall 即系一般人以为中医系做嘅东西， 系冇错啊！即系当个都系谂住睇病， 睇病 系 咪先？ 系睇病啦，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起码咧，佢话中医治心， 中治人， 讲错，中医治人系嚟噶，中医治人，即系咧中等水平嘅医生咧，就起码要识治人嘅。治人嘅意思咧，起码将个人变成一个人咁睇，即系就唔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咁嗰啲叫医病。咁啊，你可能五脏六腑都有互相关系嘅。当你个人去翻一整体咁睇，咁嗰个层面咧，都可能系用治疗。嗰层方法嘅，咁但系咧治疗得嚟啦，就会考虑整个人互相关系啦，就唔系单对单点对点咁样去医啦，咁就一个整体啦。咁而咧更加高层次嗰啲咧叫上医治心啦，咁啊医治嗰个人嘅心咧，起码你要睇埋嗰个人同埋嗰个人嘅情绪、思想嘅关系。咁如果系嗰个层面嘅医病咧，就唔一定净系开药咯。咁好着重嘅就系点样去治心。治心咧，中医上面真系有所谓情志疗法嘅。就真系咧，佢有唔同嘅情绪、思想啦，就针对唔同嘅方式去帮佢医。咁可能系 有啲乜嘢方法？ 即系可能同佢倾偈，或者可能透过某啲嘅行为嘅方法。系啦，呢方面有一大堆嘅内容，我等可以讲下。即系例如系你当嘢谂嘅，我哋用另一个嘅情志去帮你去克制佢。 系 有啲叫做五行相生相克嘅关系咁讲嘅。系啊。例如可能是你很嬲嘅，咁又点样？你好恐惧又点样？会有啲唔同方法去解决嘅。咁呢个就系自心嘅层面啦。咁但系最近我越嚟越发觉咧，因为身心灵医学啦，就有一个灵嘅问题噶嘛。咁其实喺上医上面咧，仲有一个 仲有一个字佢个神嘅。 系啊，嗰个就叫自神， 系嘛？ 系啊，咁佢通常咧嗰个层次称之为圣人嘅层次嘅，即系圣人层次系真系非常高级啦。因为咧喺《黄帝内经》记载啦。下醫嘅嗰啲水平啦，通常話十個人咧醫好六個人咁樣嘅，咁而中間嗰啲咧十個人醫好七個人，上等嗰啲咧十個人醫好九個人，即係有個數字講法嘅。咁但係咧上醫咧都仲係 十個人醫九個人啫，都未醫曬十個人嘅，即係唔係全部醫好曬。咁啊，真係所謂去到聖人層面咧，去到自神咧，咁就會好萬全咯。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叫做終極長壽健康嘅方法嚟嘅。咁啊，而呢樣醫學我又咁講啦，真係因為我哋而家好多時候揾醫生睇病咧，都真係喺下邊個層次。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會淨係幫你醫病醫人咯。 係啊。 如果個醫生肯醫人就好好嘅啦，已經係。即係頭先話中醫醫人咧，古代中醫呢個字咧，起碼真係要去到醫人呢個層次先叫中等水平嘅醫生。 哦， 即係古代中醫係講緊，即係中等水平嘅啫，係咁，即係起碼要去到睇成個人啦。嗱，因為我諗我哋而家做醫生幾困難嘅，就係好少去到真係醫心同埋醫神嗰個層面咯。或者可能咁樣啦，可能係因為即係啲患者都未必好想你去點樣。 同埋制度上邊啦，或者係我哋認知上邊啦，即係醫生咁梗係醫病噶啦，係咪？咁但係又越嚟越多嘅資訊話俾我哋聽，其實一個人有病又唔係淨係同個身體有關咯，嚇。咁所以頭先好即係好震撼，亦都好開心聽到 Vincent 話，即係以中醫原本嘅中醫，佢本身根本淨係唔係淨係醫病咁簡單。 係冇錯，喺《黃帝內經》亦都好有成日記載一啲地方話點解會唔敢做嘅，即係咧點解而家好少去到透過醫心醫神嘅層面去醫病。咁其實咧亦都講緊係因為人嘅病越嚟越嚴重嘅問題嚟嘅，因為咧喺《黃帝內經》講喺上古啲時候啦，啲人醫病啦係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醫嘅。咁咧嗱，如果講嗰個問題咧，都可以掂一個即係幾敏感嘅議題嘅，因為咧唔知道有冇聽過喺好似同你傾過呢個問題嘅。喺《黃帝內經》裏邊咧有記載上古嘅時候醫病用一種方式叫做粥油嘅。 粥油 有听过，系啦，粥油嘅方法去医病。咁而所谓粥油咧，去到后来中医甚至发展成一个学科嘅。 系 咁嗰个学科咧，就叫做粥油科或者叫粥油术咁样嘅。 系 一啲古代嘅所谓十三个学科里边其中一科嚟嘅。 系 咁而呢样嘢咧，因为去到后来嘅中医咧，现代成日觉得嗰啲系巫术啊， 系啊系， 或者系用啲咒语去帮人医病。 系啊系，我哋粥油都系催眠嘅其中一个方法。 系啊，即系其实系好相当于而家嘅催眠啦。 系有几相似嘅部分喺度吓。 咁而喺《黄帝内经》咧就讲，其实咧嗰啲方法咧叫做移精变气，即系咧可以透过移动你身体嘅精气，咁去帮你医好病嘅。咁佢就话咧可以透过粥油嘅方法去医好咗。咁《黄帝内经》都有记载巫呢个字嘅，即系讲紧系巫医啦、巫术嘅人啦，就系用粥油方法去帮人医病。咁但系我最近睇翻《黄帝内经》咧，佢好有趣嘅，其实佢对于巫同埋粥油咧系正面肯定嘅。佢并不是觉得呢样系一啲负面嘢啊、衰嘢啊、迷信，佢唔系咁谂嘅。但佢有记载嘅，佢话咧上古嘅人因为啦，嗰啲人嘅生活系好舒适嘅，喺自然嘅环境生活，生活得自然，亦都会活动，亦都会食自然嘅环境嘅食物等等，所以嗰啲人咧，亦都唔会话担心啲乜嘢，冇咩特别工作，所以里边嘅心智系好轻松自在， 相对健康， 好健康。佢就话啦，所以嗰啲人咧，可以透过粥油嘅方法去帮佢医好病。 系 咁而去到后来啦，佢就话中古即系后世嘅人啦，咁咧。嗰啲人咧就因為啊，又成日可能要諗點樣去做官啊、商業啊，然之後咧係又勞累啦，生活又唔順應四時咁嘅生活啦，所以咧啲身體就虛弱咗，然之後咧一受病，可能受咗寒氣，就好快入咗裏邊啦。咁所以咧，你透過單純粥油咧就解決唔到問題。咁而我理解翻呢個過程咧，其實所謂粥油啦，其實佢係講緊啲好普通嘅嘢嘅啫，係即係咧點樣去直接入去你嘅心神裏邊，去幫你去調整你嘅心神，去令到呢個病。我用再淺白啲嘅例子去講啦，可能例如所謂淺嘅病啦，可能你普通感冒咗，可能啊少少怕凍啊，打次流鼻水咁啦。咁可能我作為一個醫生，我知道你啊，原來你係勞累咗啫，最近。咁同你講啊，你不如翻屋企休息下啦，瞓下覺啦，咁就好噶啦。咁如果你真係肯咁做，翻去聽下話，咁你咪會好咗咯。 係啊，係啊。 其實我咁同你講話，其實你會自己好嘅。咁已經係一個所謂粥油嚟噶啦，即係係同你連接你嘅內心，等你明白哦，原來我勞累咗啫。 嗱，如果再多一個以我哋催眠嘅方法，就係呢一個係一個 suggestion， 即係一個暗示嚟嘅，即係話俾你聽咧啊。可能仲要通常如果暗示有效嘅话咧，就系点样样咧？就系对应到你真正嘅原因，潜意识接受啊嘛。啊，我哋上边我哋个脑袋吓接受，但系我哋潜意识觉得唔系嘅话咧，难以成真嘅。 系 咁，所以头先讲到嗰个，虽然话好似好简单一句说话，如果系你内在真系你劳累，系其中一个令到你感冒的原因，咁当一个医师口中或者嗰、那个巫师口中啦吓，讲咗出嚟话俾你听，你翻去睇一睇，你就会好翻噶啦。咁呢个就系对应咗啊，系呢一样嘢，然之后咧针对个原因 有一個解決方法，佢自行就出現咗一個解決方法，而且做咗咧，咁佢又好翻啦。 係啊，真係咁咯。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點解而家難做呢啲嘢咧？例如假設個病人嚟喺我嘅時候，我同佢講話，你翻屋企休息下得噶咯，可能佢就會唔信你啦。我邊係啊？我要食藥我嚟，點解你叫我翻嚟走啊？ 呢個得意嘅喎，係嘅喎。而家香港地嗰啲病人咧，譬如話係譬如我見嗰啲 case 咁樣樣啦，都係㗎。睇醫生嚇，佢唔俾藥我食喎，咁樣咧好吊鬼㗎嚇，即係要食藥嗰啲先至係正常㗎。 所以即係如果佢嗱佢唔信你，佢覺得我要食藥先得，咁佢咪裡面咪即係會唔接受呢件事咯？ 係啦， 咁佢咪冇咗嗰個神，佢個調動自己個療愈嘅能力咯，係。 Exactly， 係啊。我講多少少，頭先咧，阿 Vincent 講到個無字啦嚇，其實無字咧本身唔係一個貶義嚟嘅， 係冇錯 嚇。即係甚至乎我哋眾睇全世界嚇，呢個無嘅出現咧，其實係薩滿嘅時代啦嚇。薩滿其實就係南美啊，或者係印第安啊嗰邊嘅唔同嘅一啲少數族，即係民族啦嚇。咁佢哋嘅對巫師嘅統稱嚟嘅。咁佢本身係叫薩滿嚇。咁跟住咧，巫咧其實本身係一個嘅能夠動用大自然嘅力量去幫助人去一啲即係擁有智慧啦，即係佢可能一啲擁有智慧嘅人啦，佢可以動用呢個大自然嘅力量啦嚇，去幫助一啲嘅人去醫病啦，諸如此類等等嘅。咁所以其實咧，係去到後期啦嚇，尤其是歐洲啦嚇，佢哋對於女巫嗰種嘅清算啦嚇，咁咁慢慢即係總之唔同嘅時代變遷咧，呢一樣嘢先至成為一種好似邪惡嘅象徵咯。 好好啊，同中國文化好一致啊。 係啊， 因為咧喺《說文解字》裏邊講巫呢個字啦，佢係講緊咧，首先係係以舞跳舞嗰個舞去到降神啊，即係咧將呢個天神可以同佢接連落嚟咁嘅意思。咁而巫呢個字咧就係一個公字兩邊有兩個人啊嘛。咁兩個人就跳舞嘅意思啦。但係公呢個字咧，其實就係指緊接连天和地的意思，那两画是天和地的代表，一画中间就可以接连起来。而在《黄帝内经》里面将医生的称谓其中一项叫做医工，就是说我们做医生就是一个工人。其实工这个字在古代是 很高层次的意思的， 是吗？ 是啊，如果说还有一个字叫做王， 一个代表， 是啊，我们说王三画的王， 是 就是说那个人可以接连了天地人三者串在一起。所以古代對王呢個人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係真係嗰個人要真係自己修行啊，去接連呢個天地咯，認識萬事萬物嘅意思啦。咁理解嘅話，巫係一啲好正面嘅嘢嚟噶。嗰個人係真係能夠通曉天地之道啊，能夠明白自己嘅心神，亦都明白呢個天嘅神諗啲乜嘢嘅意思。好有趣嘅呢啲事情都係，所以咧，就好似捉油咁啦。捉呢個字咧，本身喺《說文解字》就係講係即係去係祭呢個神嘅意思。但咧，其實傳統去祭神咧，你都一定要是接连自己的内心的，因为中医讲的神是讲我们的心的神，你不接通自己的内心的心神，你就接通不到天地的。 即简单来讲，你接通潜意识与这个集体潜意识。 是啊，我就觉得很相近。 其实很相近，我觉得 真的 是不同的名字的，我相信是同一件事。 是啊是啊，那我觉得又很有趣。那譬如说有没有任何的、case 你见过，哇真的很神奇的，我们往往都是的。醫病還醫病，係咪？你開藥醫病，咁你呢啲好理解啦，係嘛？咁但係醫心就另外一樣嘢嚟喎，醫神又另外一樣嘢嚟喎。譬如 Vincent 會唔會有啲 case 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多呢啲 case 其實係真係，亦都我想可能係講個所謂最高層次嘅先啦，即係講緊自神嗰個層面啦。首先自神咧要做到嗰個層次咧，其實最理想係嗰個人咧唔係好嚴重嘅時候先做呢樣嘢嘅。你臨死嘅時候同佢講話啊，你點樣去揾你自己嘅心神？佢未必做到。咁真係傳統上剛才說是一些比較輕的情況下才做到自心自神的，但是即往往一個人為什麼可能經常病反覆都醫不好呢，就因為他的心神未是很平安，或者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他才會有不舒服。我現在越來越理解所謂自神的層次的醫學，其實最關鍵的一點是你能不能夠找到他的神，即是我自己的心神，即是真正的自己，他想做些什麼。即因为可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都总有些事想做的。是啊，即有些使命，有些意义。 是 life mission 的。 但如果那个人成日都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可能只是营业啊，做身边的人要做的事啊，或者可能是打份工啊，但自己不喜欢的。他里面那个心神一直都不开心咯，不屈住咯，是。所以呢，当他找到自己的神想做那样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然后他一喜悦，整个气血就通了。 之後就咩病都好咗。 喜悦會通氣血嘅。 Exactly 啊，因為中醫咧有一個講法叫做喜則氣緩嘅， 緩 緩係緩和嗰個緩，係講緊好通利嘅意思咁樣嘅。咁所以咧，點令到個人開心？最根本方法就係做自己想做嘅嘢咯。所以咧，我而家喺門診啦，成日都問啲病人呢啲好普通嘅人生問題嘅。 係嘛？ 你好勞累，咁你而家份工作係咪你而家最想做嘅份工作嚟嘅咧？ 通常都答唔係。 係咪最理想嘅咧？係啊，咁好多人都話唔係啦，係咪先？咁又問下佢，咁你自己有冇一啲最想做嘅嘢嘅咧？係。我而家問得多之後咧，發覺好多人真係唔知呢樣嘢。 係㗎，係㗎。 好慘嘅都係。 係㗎。 有啲人退咗休都唔知嘅喎。係㗎。例如咧，有啲人係退休人士啦。我問你，咁你而家每日有做嗰啲咩令你自己開心㗎？好多人都話唔知啊，有人同我講話咧睇電視啊，咁可能係即係一啲好普通嘅嘢嚟嘅啫。佢未必真係會諗呢件事咯，可能係因為咁多世咁多即係成個人生去做人都冇諗過呢個問題，一直都冇做到自己，所以佢成日放棄唔諗啊，所以都冇可能諗呢件事。但係咧，當我好多時候咁同啲人交流完之後咧，一發覺佢哦，原來你做嗰樣嘢你根本做到嘅咯，佢肯轉變少少咧，嗰個人真係開心咗好多，然之後好多時候個病就好咗，然之後佢就唔翻嚟睇我啦，當然係咁好好啦，我覺得係，即係代表佢真係個病醫好咗啦。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啊。呢個就係自神層面嘅醫學啦。我都真係相信好多啲例子，我最近寫一本書啦，有好多呢啲案例啊，係真係當一個人咧，佢自己揾翻到佢自己啊，點解我唔開心？然之後得到呢個病，後來之後佢揾到自己個開心嘅地方，佢只有個病就自己好翻咯。 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又聽阿 Vincent 講一講咧，佢呢啲咁神奇嘅案例嚇。 我好高興，我好高興。